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在哪一个心上分别，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相互辉映。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呼唤黎明。 我们相依， 相依 夜色的美丽，如此深爱， 深爱子夜钟情。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子夜柔情。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严叶生。上集回顾，知道苏菲菲另有情人，贺佳期芳心大悦，但他决定还是让万征自己往苏菲菲这堵墙上撞。小柳把美刀的网友文件夹删了，美刀失去了贺佳音的联系方式，于是在报纸上发了整版文章寻找佳音。快到情人节了，女孩子们争相约情料语，万征不理贺佳期，苏菲菲不理万征，秦导演也没理苏菲菲。 手里从总裁室鬼头鬼脑地探出头，他以为人都走了，没想到佳期还在外面，只好尴尬地搭讪。 啊，没节目？ 啊，晚点，你有节目呀？ 手里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佳期怎么也掩不住酸劲儿。我还以为你改头换面了呢。 啊，我有分寸呢。我在你这里改头换面，是因为你是我心中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女神，但自有别人喜欢携的了。 这是一个相爱的日子，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贺佳期是可耻的。 廖宇看见失魂落魄的佳期从饭馆外走过，犹豫了一下，还是跑出去。哎， 佳期看见是他，很没好气儿。干嘛？ 你去哪儿啊？ 跟廖宇一块吃饭的女孩有一个探出头来说：“大晚上的，一个人在马路上走是很不安全的呀。”另一个女孩还补充：“嗯，还是很可怜的呢。”佳期冷笑着：“你们一大堆人。”也不过就是很多个一个人凑在一块而已啊。 举国欢庆的情人节里，贺佳期约不到男人，只好跟胜利一块吃晚饭。胜利喝得很高兴， 什么中国的外国的，情人节我就没过过，今天跟我闺女一块过，呵呵，有意思。呵呵。 佳期看见胜利的手指甲缝里黑蓝黑蓝的，就问：“您这手指甲怎么了？” 胜利也不藏着掖着：“ 我买不着蓝色妖姬，买了瓶蓝墨水染的。” 爸， 您也太……哎呦，我怎么说您？ 不是我买不起，是真买不着。我有这份心，我就说呀，我真的，我有这份心。 您有这份心干嘛用啊？谁领您这情啊？您还不如给我妈买件衣服呢。 没用，反正送谁东西都不落好，那还不如送一长相好看的。 胜利怕把闺女惹急了，又说：“ 我已经辞了。” 啊，辞了？为什么呀？ 眼不见心不烦。 那你以后可干什么呀？ 佳期没想到胜利还真对苏菲菲上心。 啊，是这样，郭勇他们剧组还缺一制片，郭勇让我跟跟，以后就能当制片人了。 那制片跟制片人有区别吗？ 哎呦，差别大了。人，哎，你可别小看这个人，差别就在是不是这个人上。 佳期觉得这世上任何人为苏菲菲做任何事都不值得。 您辞职说明什么呀？我该认为您对那个人是动了真情的呢。 有点，多少有点，谁不喜欢那喜庆的呀？嘴又甜又会来事儿。你知道他最招人喜欢的一点是什么吗？他尊重你，他不把你当一个普通人。 人家那是装的。再说人家不把您当普通人，咱自个儿也得知道自个儿是普通人啊。 你说他装？哼，装那就是表示重视，起码人家肯装啊。那咱们家谁肯给我装一个呀？ 那咱们家人那是熟不拘礼。 还是拘着点吧。老爷已经跑了，下一个我看就该轮到我了。 您有什么不高兴的，也用不着藏着掖着，您可以跟我妈直说呀。 我有那地位吗？我说话谁听啊？这么多年了，我就是那捧哏的。哦，对，可不是嘛，别起哄了。我还说过别的吗？没进过娱乐界，不叫经历过人生，你知道吗？这世界突然就在你面前打开了一扇门。 胜利挥舞着手臂，推着别人看不见的门。 佳期觉得他很滑稽。 你要这么着，那世界指不定要关上多少扇门呢。 你知道，闺女，你知道我也不会怎么着，我就看看学学模仿比划两下子，自娱自乐。不是指具体的某个人，那可以是菲姐，也可能是别人，那只是一扇门，一扇通向你以前无法想象的世界的门。 哎呦，乱不乱呢？行行行行，就当我什么都没听见。 不尊重，这就是不尊重。菲姐，人家菲姐听人说话，不管听进去没听进去，那都特别认真，特别专注。可你呢？你是典型的陈家人，整天就想着怎么噎人，别人要舒坦了，你们就特别的不舒坦，特别的觉得没有成就感，对吧？ 没有。 得了吧，我比你们谁都了解你们家人，因为我受害的最深。挣不着钱，看不起你，我挣着钱了，是应该应分哟。 佳期听他爸这种话已经听出茧子了。爸，您怎么跟一怨妇似的颠来倒去的呀？ 我就瞎说，我喝点酒瞎说，那叫什么？叫意意淫。这样我还是你们的好翠班。 子夜周期。 堂屋里的电话响了半天，老爷一溜小跑的进来接。喂？ 听筒里传来冷冰冰的三个字。 陈医生。 啊？谁呀？ 你怕谁呢？ 啊啊，你呀、啊、有事儿吗？ 没大事儿，我就告诉你一声，佳期给我报了个团去海南旅游的，还有一个名额是照顾我的。你要是不放心我呢，想照顾我呢，下个礼拜三之前就回来。 老爷一听去玩，心眼儿有点活泛，但又不能这么轻易就回去。 哦，海南，海南， 似乎在掂量，很为难似的。 听老爷居然拿糖，姥姥陡然变色。其实我也不需要人照顾哈，以后这种机会多的是，你们也不用争着一朝一夕。 什么机会啊？ 老爷不明白。 建英拿过电话。爸，我建英啊，我妈这趟海南回来，大夫就劝她住院做手术，她那腿不是不好吗？大夫老劝她做手术。 哟，那怎么做呀？ 嗨，您甭提了，那大夫说要打折了重长。 胡说。 可是我妈非要做。 她胡说，什么大夫啊这是？他胡说。 子夜周期 又好看了。美刀深情地看着佳音， 佳音不理他，只与自己那帮娱乐圈边角料的朋友说笑。 于季哥哥挑事儿：“ 哎，我看见那酸文了，佳音，就1200个字，就把你拿下了，不能吧？” 启轩姐姐们站在女性立场，还是很欣赏美刀的做法的。美刀哥哥，你写写我吧，你写800字，我就跟你玩那个热泪盈眶范儿，写得多好啊，多动感情啊。 美刀一看有人支持，也觉得这回是志在必得。 就是，他要没感动，能把我带到这儿来吗？ 佳音说，我是看你可怜。 谁可怜呢？你知道每天有多少女读者在等待着我召唤吗？ 佳音瞪眼，哎，求人得有个求人的态度哈，你想干嘛呀？我还告诉你，过了今儿个，明儿还各走各路，我今天就是拿你填填空。 美刀没皮没脸地说，那你天天拿我填吧，我时刻为你准备着。 子夜周期， 万征看看表，10点多了，他决定不等了，把给苏菲菲精心准备的礼物在桌子上摆正，关门离开。刚从小区的铁门开出来，就看见一辆车迎面进去。他觉得奇怪，因为他知道整个京东豪庭现在只有苏菲菲一家。他从后视镜看见车停在苏菲菲家门前，连忙踩了脚刹车。他把车开到暗处，熄了车灯。 不一会儿，苏菲菲的白色宝马也开了进来。苏菲菲警惕地探头看了看，自己家黑着灯，这才把车停好。下车娇嗔地看着家门口的秦导。 秦导咧开一嘴四环素牙，摆出哥哥抱抱的姿势。他进屋打量一番，说： 呵，你还真敢花。 苏菲菲心说，废话，名不正言不顺的，我给谁省啊？凭什么省啊？到客厅坐下，他才看见桌上有一个漂亮的包装盒，他犹豫了一下，脑子里瞬间做出多种设想。 秦导也看见了， 这是什么呀？ 啊，不知道。 话音刚落，万征开门进来了。 苏菲菲一看见他，脸色大变，张口结舌。 万征若无其事地走过来，拿起桌上的礼物。对不起，我落东西了。 苏菲菲目瞪口呆地看着万征关上门，这才想起冲秦岛一笑，指着门说：“啊，装修的。” 子夜周期， 城区里的万家灯火扑面而来，万征眯起眼睛，灯光变成一个个四棱的转动的图案。他记得上幼儿园的时候，每到大风天，母亲就会摘下自己的纱巾给他蒙在脸上，透过纱巾，那时的灯光也是这样子的。后来每看到这样的灯光，他就会感到没来由的脆弱，但他再不是那个坐在车梁上的男孩，身后也再没有母亲微胖的安全的怀抱。那种稍纵即逝的酸楚让他鄙视自己，他无可奈何地想，也许男人更没有安全感吧。他从来不跟任何人探讨涉及心灵的问题，他羞于启齿，觉得那显得女了女气的。他是这个快餐时代里不合时宜的人，他不知道这些他自以为私人的问题早被各种时尚杂志深入探讨到全无意思。他认为这是一种不健康的情调，所以白日里他连说话都很小声，但每当脆弱来袭，他为了战胜他，就会像关门狗一样汪汪地冲着贺佳期大喊大叫。贺佳期，万征突然想起了他。车在高速路上开得飞快，只听得发动机强噪的声音。万征打开收音机，扭大音量，交通台的主持人说：“就让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在这首《为爱痴狂》里。情人节快乐，快乐情人节。”万征听了一会儿，突然跟着大声唱起来，那声音从一出口就是劈裂的，难听极致，以致他自己也吓了一跳。要想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爱我，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万征泪流满面。 离得老远，佳期就认出了万征的车灯光，他自觉有这样的天赋。小时候在平房住，他就能凭车铃声听出是家里的谁骑着自行车进了大院。搬到楼房以后，他在三楼自己的房间里就能从楼道传来的纷杂的脚步声中辨别出父母的。长大以后，他认为这是他独有的一种本能，在茫茫人海里第一时间找到至亲的本能。所以他觉得就凭这个也能证明万征应该是他的，不管万征现在自己知道不知道，但佳期相信总有一天万征会明白的。 万征迎上来搂着他问：“来半天了吧？”他话里的温柔和弱小让佳期感到非常意外。他不可能知道万征在这一天明白了。 没有，我刚到。 啊，我去给你买礼物了。 在万征家柔黄的灯光下，佳期打开了那个原本该属于苏菲菲的大盒子，里面是码放的非常漂亮的三色玫瑰花和一个精致的音乐盒。 万征转动音乐盒的发条，呆呆地看着那上面的两个小人转到一起接吻。原本选这个礼物，万征是想向苏菲菲传达一个意思，兜兜转转 还是应该他们在一起。但现在万正想，这礼物送给佳期，意思竟也说得过去。喜欢吗？ 佳期点点头。 我也没送过你什么正经礼物，前一阵那么忙，太忽略你了。从现在开始，咱们好好过过，恢复一下记忆。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是怎么来着了？ 笑起来的万征让佳期觉得陌生，佳期竟然胆怯了，向万征紧张的笑。 你笑什么呀？ 佳期茫然地说，我想起90年代初一首小范围流行的歌。 什么？ 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 万征紧紧地抱住了他，才发现佳期浑身冰凉。2月14号的夜晚还非常寒冷，他知道佳期一定在门口等得太久了。 子夜周期。 佳音第一个向他姐表示祝贺。太好了，他是不是知道苏菲菲的事儿了？我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但是他不叫我小贺了，他居然叫我佳期。佳音不信，那你们突然就转了性了？但是他叫得如丧考妣，强颜欢笑。佳音深表佩服，你真够沉得住气的，真阴险，跟你老婆似的。人说了，那正事啊都这样，特大气，处变不惊，以不变应万变。那种跳着脚着急忙慌的，注定要在婚姻生活中成不了大器，没什么作为。佳音三下两下把万征的礼物拆开，惊讶，哇，这么漂亮啊。佳期苦笑，所以说呀，如果不是苏菲菲东窗事发，能轮到我这儿吗？姐，那你膈应不膈应啊？佳期装大度，嗨，第二名也光荣呗。佳音一眼看穿，揣着明白装糊涂，难受不难受啊？嗯，还行，装啊装的就习惯了。那他还说什么了？佳期嘴角挂起一抹暧昧的笑，没有，全是肢体动作，他一直就抱着我。佳音说，那是让苏菲菲给闪了，再不抱着你他还站得稳吗？他不得怀疑人生了吗？佳期不能允许佳音打击他千方百计等来的幸福。你别这么说他，他那样子让人挺心疼的，就像一小孩似的。佳音咧着嘴装大傻子，哭哭咧咧，哎，是不是这样啊？妈，他们抢我东西。他自觉学得很像，然后就笑得前仰后合。哎，得了万征，终于让你这个屁股沉的给落听了。怎么样姐，你现在心情好吗？ 不好。你听过一首歌吗？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最美的地方去。 听过，我们这么大的孩子也就从流行歌里学人生道理了。不过这首歌你觉得谁是那最美的地方啊？苏菲菲啊，你这是因为她回来了才那么大大方方说话的，要是她现在还颠三倒四的跟那苏菲菲身边的一条狗似的，你能说这话吗？ 佳期用脑袋一甩隔壁的房间， 哎，那孩子回来了吗？ 没呢吧。我说姐，你也不帮我看着点儿，他是不是谈恋爱了？ 不会吧，他是那种从中笑型， 只跟一个人谈，他能受得了吗？ 佳音叹气：“哎，我听说现在社会上是男的多，女的少，怎么落实到咱们身上，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这时候外面有动静，佳音噌地从床上窜下来，拉开门。听众朋友，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严叶生。本节目责任编辑柳欣，录音师张笑音。好，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相互辉映。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呼唤黎明。 我们相依， 相依 夜色的美丽，如此深爱。 夜柔情，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子夜柔情。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严艳生。上集回顾：情人节，贺佳期只有和父亲贺胜利一起吃饭。姥姥终于找了一个理由让姥爷回家。每当和佳音又见了面，万征终于发现了苏菲菲和秦导演的私情，也终于认识到贺佳期的可贵。 外面有动静，原来是廖宇回来了。佳音蹭的从床上窜起来，拉开门。廖宇正要回自己房间，看见佳音开了门，忙说：“晚安。”“ 哎，别晚安呀，过来聊会儿。” 廖宇一进来就看见了音乐盒，问佳音：“你的？”看佳音摇头，他不可置信地看着佳期：“你的？” 佳期掩不住得意：“新鲜吗？”“ 哼，有点。” 佳音一把抢过廖宇手里的大袋子：“哎，我看看你这里都什么呀？”里面不但有巧克力、袜子、 T 恤这种他可以接受的礼物，居然还有三角内裤。佳音举起来问：“这是什么呀？”佳期撇撇嘴说：“哼，够你生活半年的了吧。”“ 你嫉妒了吧？”“ 对对对对，我嫉妒，我嫉妒你。”“ 哎，你这是谁给的呀？” 佳音抢答道：“万征。” 廖宇也颇感意外：“啊啊，正好。”佳期刚要赏脸一笑，廖宇马上又问：“本来是想给你的吗？”“ 什么话，反正我拿到手里的时候还没拆呢。”“ 好啊，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你们以后啊就不要再给我添麻烦了。” 佳音忙说：“谁说的？我就没有。”“ 别装，我认字儿，看见报纸了。”“ 那你说我是那种有求必应的人吗？再说他跟小柳已经断了，没人跟我争了，我要他干嘛？”“ 哎呀，你们俩真变态啊，一个上赶着喜欢不喜欢自己的，一个呢非要跟人争得头破血流，为什么呀？哎，怎么就不能有颗平常的心呢？” 正说着，佳期的电话响，是万征。佳期受宠若惊，做轰廖宇走的手势，两个小孩赶紧退出了房间。 万征鼓足勇气问：“其实你什么都知道吧？” 佳期装糊涂：“什么？”“ 没什么。佳期， 你到底爱我什么呀？ 佳琪想了想，看着窗户外边的天空。爱一个人是说不出来为什么的，如果说得出来还算是爱吗？ 我心情不好。 我知道。 我想调整一下。你别担心，我就是调整一下，等我调整好了我会找你。 佳琪勉强地笑着。那你不会就不找我了吧？ 万征沉默了半晌，突然说了三个掷地有声的字：我想你。 佳琪的眼泪应声而落。 子夜周期 又在苏菲菲的楼下看见万征的车，佳音大惊： 哎，你怎么又来这儿了？你昨天不是…… 万征打断他：你告诉我他们家住几楼，我给他打了一上午电话他也不接。 你干嘛还给他打电话呀？ 我管他要钱，他屋里的家具都是我交的钱。 啊，感情是做了赔本买卖了。 万征按对讲机，但没有人接听。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两点还录节目呢，我也打了半天电话了，他还不接。 佳音又问门口的保安： 哎，你们知道不知道苏小姐今天出去了吗？ 对不起，这个不能告诉你。 佳音不可置信地看着万征： 对你有真感情？因为你不理他啦，他痛苦不堪啦。 万征的眼睛亮了一下，又随即暗淡，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能够。 佳音又给台里打电话： 喂，奎哥呀，哎，那菲姐到了吗？啊，换人了？那怎么没人跟我说呀？那我算什么呀？这怎么回事啊？ 万征注意到墙上挂着的主持人照片中，苏菲菲那张的镜框玻璃碎了。 佳音出来，拉着万征就往外走，兴奋地五官挪位。 东窗事发，那镜框，导演他媳妇儿踢的。告诉你，听说那女的小时候是练体操的，哎，踢这么高，腿倍儿长。 两个人又去了苏菲菲父母处，仍然没有任何消息。 佳音也有点慌了，想起自己这个月的工资不知道找谁要去，又急忙折回台里。 万征心里一动，他想起一个地方。果然，苏菲菲的宝马在工地上停着。万征开门进来，看见他正优雅地坐在沙发上发呆。他一点好脸都没有。干嘛不接电话？ 苏菲菲看了他一眼，没事人似的说：啊，我没开声。看万征在对面坐下，他一派镇静：我这儿什么都没有，就不招待你了。 甭忙。万征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发票都在这儿。 苏菲菲不接也不看。 万征只好放在桌上：你看看。 啊，不用了，你不会作假，我知道。 万征咬着牙尽量平静地说：一共你还欠我8万，包括这些家具我帮你垫的钱，你什么时候能够还我？ 啊，我还以为你要送我呢。 你以为错了。 你昨天这个时候还想送我呢吧？ 万征没工夫跟他兜圈子。你想说什么吧？ 我想说点事实。万征，咱俩认识都半辈子了，你也别一副受伤害的样。我现在才是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呢。 跟我没关系。 哼，看起来爱情是靠不住的哈。 这时候我还要让你靠我，就真是贱得滴滴的叫了。 我又没骗你，你干嘛这么说呀？我什么时候说我要跟你在一起了？ 你跟你们导演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说？ 我为什么要说呀？光荣，不见得吧。 何况我只是隐瞒了事实，并没有歪曲事实，所以我没有对你撒谎。 万征被他的强词夺理把脑子搅乱了。 隐瞒和欺骗是有本质不同的，我对你问心无愧，你指责不着我，秦和他老婆也指责不着我，我又没想拆散他家庭，我又没想拆了他们再跟他老公结婚，我碍他什么事儿了？哎，现在这人怎么都这么不讲理啊？ 你这是混蛋逻辑。 苏菲菲骨子里的厉害迸发出来了。我是混蛋逻辑，你还是混蛋呢。你在这种时候于情于理都应该先安慰安慰我，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上来就管我要钱，亏了咱们俩还这么多年的情谊 啊。我有没有听错呀？ 你有什么损失啊？跟我这儿受了错，你牛脸找后辈的第二梯队去了，贺佳期不是对你不离不弃吗？你自始至终的都留着心眼了呀，你也不是全心全意为我准备的呀，就你这种只爱自己的人，谁能放心跟你好啊？别在我面前摆出一副受伤害的嘴脸，我告诉你，我比你冤多了，我现在找谁去啊？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感情你们都是把退路找好的人，我的退路在哪儿啊？我的退路不就是我自己吗？ 万征是真糊涂了，只好说回自己的。哎，退一万步说，我高攀不上你，可我干活得拿钱吧，我不能义务劳动吧。你要非说你感情受挫，我也没辙，可是钱你得给我吧。你这儿啊那儿的受损失，可你钱没受损失吧？那你先把钱给我，我再看我有没有心情安慰你。 我过几天给你。 过几天啊？ 你别这么摆出斤斤计较的丑恶面孔来，我给你不就完了吗？三天。 子夜周期。 看见老爷回来了，姥姥心里欢喜，但嘴上是不饶人的。哼，你倒不傻，一听旅游麻溜的回来了。 那我不回来咋着？谁让你给我报名了呢？我还能把这钱给浪费了？ 那你那意思是说你是为了这报名费回来的？那我告诉你，我完全可以一个人去把你这名额给退了。 哼，你别逗了，你弄这打蛇腿的事儿，不就是想求我回来吗？得了，反正我也回来了，你就别得便宜卖乖了。要不然啊，我不回来，让你把钱给浪费了，腿也打折了，心也疼死，腿也疼死。 我就不会找别人去啊。 行了，你别糊弄我，你当我不知道，这是凭老年证打折的，你找别的老头跟你去，哼，你上哪儿现找老头去啊？啊，街心公园找去。 我找不着老头，我还不会不去吗？我 那我要不回来，你可不就去不成了吗？ 嘿，那我还就不去了，反正还三天呢，你把那柳凤香叫来跟你一块去得了。 你胡说，流氓！我告诉你啊，你再扯这不靠谱的话，我绝不原谅你。脑子里整天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子夜周期。 胜利进组了，他高兴坏了。这儿比电视台强，电视台的组里就一个苏菲菲可看，可这电视剧组可不一样，连龙套都长得极养眼。他看见依依在后场没人搭理，怜爱之心顿起，慢慢的挤过去，假装无意的问：哎，该你了，怎么样，别紧张。 依依说：谢谢贺老师，我不紧张 啊。那就好。胜利装出内行的样子：第一次拍戏啊。 嗯， 还得请贺老师多帮助。 别客气，都好说，都是北京人嘛。到了中午，俩人已经很熟了。郭勇一脸神秘地走过来，胜利以为是看出自己的端倪，稍感害臊，往边上挪了挪。郭勇，吃饭，来。郭勇并不接他的茬，眉飞色舞。哎，听说了吗？飞姐跟秦导有一腿。胜利又摆出圈里人的熟练样子。知道，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啊，一点也听不出来他头两天还为苏菲菲五迷三道呢。咱们知道不新鲜，现在这事儿不知道谁给捅给一娱记上报纸了，变成了全国人民都知道。嘿，哎呀，什么叫资讯发达，太厉害了。胜利心里咯噔一声，这才开始替苏菲菲着想。哎呦，那这得叫丑闻了吧，得叫啊，来劲儿吧。那菲姐怎么办呢？胜利担忧地问。谁知道该怎么办呢，反正明星俩已经换主持了，这叫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节目捧人不是人捧节目，换了谁呀，节目不是一样有人看吗？胜利想到苏菲菲一向待自己不薄，有些怅然。 依依好奇地问，贺老师，您和郭老师以前在那明星脸啊，那苏菲菲漂亮吗？ 胜利发自内心地说，哎，有什么说什么，漂亮。郭勇搭讪，没那事儿，比依依啊差远了。 瞧您说的我不信，还是贺老师说话客观。 郭勇不爱听了，你可真不会说话，他客观那我呢，你算什么呀，我对你不客观，我对你主观上有什么呀。他并不把依依这种刚出道的小孩当人，依依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很下不来台。胜利连忙护着，那郭勇，你别跟人家小姑娘那么粗声大气的。哟，你怜香惜玉啊，我知道。依依，你算是遇上好人了。贺老师以前啊，真是老师，对人可耐心了，你可盯住了。 依依很识相。是吗，贺老师？那你以前教什么呀？ 教体育，也做团的工作。 依依高兴地笑了。笑得像个中学生，一嘴银白的牙如同广告，晃得胜利心惊。 子夜周期， 姥姥姥爷穿得像两个老八路一样，正派的从楼道里走了出来，每个人手里拎着一个豁大的包。万征从车上下来，笑吟吟地帮他们拉开车门。姥姥对他没什么好脸，只略微点了个头。 上了车，佳期翻姥姥的包，一边往外扔东西。这带这干嘛？牙膏牙刷人酒店里都有，这毛巾也不用，都有。我跟您说啊，你们那团啊不便宜，住的都是三星以上的酒店，高级着呢。姥姥问，那比咱们在北戴河住的招待所怎么样？ 老爷从前座上回身讥笑姥姥， 又说外行话，当然强了。 行了，这些都不用带了，就留那个换洗的内衣裤就行了。我老爷留一本武侠小说，姥姥您带一本琼瑶就够了，下回出门内裤买一次性的，穿完就扔，省占地儿。 老爷不干了， 不行，那都当。 他觉得不好冷落万征，就问， 你穿得惯吗？ 万征连忙说，啊，穿不惯。 佳期从后视镜里冲万征一笑，姥姥看在心里倒也舒心。哎，你那个前一阵儿特别忙是吧？ 万征赶紧内疚地说，真是的， 也没抽出时间去看您。这趟您二老回来，我去接，顺便给您二老洗尘。 谁知姥姥听了哈哈大笑，哎呦，这怎么回事儿？我以前见过的那个是你吗？ 佳期踹了姥姥一脚，还是姥爷忠厚，回头瞪姥姥， 怎么不是啊？是他，你这脑子记不住事儿了已经。 姥姥狠狠地说，你那脑子才记不住。到了机场，佳期把姥姥姥爷送到旅游团的导游手里，一边嘱咐，麻烦您，我姥姥姥爷年纪都大了，您得多照顾着点，添麻烦了。 他把登机牌递给姥爷，姥姥好奇伸手去抢， 这什么呀？ 佳期也不理，严肃地说，您记着啊，别顺人家酒店里的东西，不外乎就是点香皂洗发水什么的，别让人觉得咱特没见过世面。姥姥见这话当着万征说，觉得不愉快。 废话，我当然知道了。你也别舍不得用，人家那些东西都是一天一换的，省了也白省，咱不拿他们的，但是可以玩命使他们的。 看旁边的导游听得侧目，万征连忙解释，开玩笑的。 姥姥懂事的频频点头，知道啊，知道。他和姥爷紧跟着导游的屁股后头进闸，根本不让别的游客与导游有亲近之机。 子夜周期， 美刀苦苦的哀求， 没工作没关系啊，我养你啊。其实啊，我最烦女的不工作了，可是到了你这儿，我就愿意当个没有原则的人。 佳音并不领情，哎，别，撑不了两天，到时候再怪我。 我不怪你，不就是吃饭穿衣吗？两件小花褂子，几顿家常便饭，哟，就你那么瘦啊，也吃不了多少，我能养你。 不行，那小柳在你这儿得着什么了，我也要得什么。 他得着什么了？他没有啊。 不对，他得着了，他得着名声了，我也要。 那还真是他自己争取的。哎，你不是也要当美女作家吗？ 你就知道我不行是不是？明明知道我认的字儿少，当不了那玩意儿。那你认字儿啊，你必须写一本书给我，那扉页上就得写着，此书送给我最爱的贺佳音，那才行。 哎呦，这你可就难为我了。 还号称作家呢，这都写不了。 我只写经过的事儿，那没经过的事儿，你让我怎么写啊？哎，要不你先跟我好着，一边好我一边写。 你说说啊，你这么着跟那个小柳区别何在呀？哼，还真是一丘之貉。 你看着办吧，要不就是为了追我，让自己的写作生涯上升到一个新高度，要不就每况愈下的接着骗文学女青年去吧。 哎，你这话可伤害了我。 怎么着呀？ 行，我试试，你等着。 听众朋友，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严叶生。本节目责任编辑柳欣，录音师张笑音。好，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Thank you.